就能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丽，来自大连，现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从大学跨到了研究生。研究生的生活对于这种实验性的科学来说，我觉得它跟大学本科是很不一样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种生活，积极的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因此，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选段叫《遇见未知的自己》。当我们感觉很不好的时候，会一直想要从这个泥沼中挣扎地逃出来。我们有很多逃避的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排斥它。但是你记住，凡是你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你抗拒某件事情或者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种情绪或事件上，这样就赋予了它更多的能量，它就会变得更强大。记得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都是一个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它包得很难看，让我们心怀怨愤或者心存恐惧，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如果你能带着信心、美好，给它一点时间、耐心，拆开这个惨不忍睹的外壳，你就会享受到它内涵。这是一个为你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礼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时间的11:00，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全国5A级景区已经增加至250个了啊！虽然说这个数呢听起来略显尴尬，但是不影响这些地方好玩啊。听到是不是有些特别激动呢？因为马上就要来到的是寒假，还有我们的春节假期。相比于这个过去往年，我们的这个习俗都要回家哈，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越来越多的朋友每年的春节期间都会去选择去外地旅游过个节，尤其是去那些特别温暖的地方。 那么好吧，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要来跟大家细数一下这些特别漂亮的5A 级景区，而且还会跟大家一起送上一些应时应景的旅游歌曲。欢迎收听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起来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吧。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那就是我们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听歌去旅行的单元，一起来共同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到5 A 景点去旅行。其实呢，在咱们国家有很多风景优美的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些地方呢，给游人们展示美丽风景的同时呢，也给很多音乐人带来了灵感，于是呢，产生了很多很多跟这些地方有关的歌。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一起数一数那些跟旅游目的地有关的歌都有哪些。那么如果说你知道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呢，也欢迎你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告诉我，一起来玩吧。 听着好歌畅游世界， 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听着好歌畅享人生， 南美不去吗？ 听歌去旅行， 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我们呢，先来看一下2017年新增的两个5A 级景区，这两个呢都位于西藏自治区，一个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景区，一个是林芝巴松措景区。好像听起来似乎都有点熟悉哈，但是呢一说到西藏就觉得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世界无极第三级之称，而且还是很多亚洲非常多的大河的发源地哈，非常的美丽，景色没得说。那么在20世纪后半叶呢，有关青藏高原的各种科学研究也是不断升温，这儿呢也成为了各国科学家和探险家所向往的圣地。也正是这些研究让很多普通的旅游爱好者呢也是关注到了这里。那么关于青藏高原的影视和音乐作品呢也有很多，比如说1994年电视剧《天路》开播，这部电视剧呢就是以青藏公路通车40年的历史作为主线，讲述了当年探路修路的场面。电视剧开播之前呢，作家张千一就接到了一道指令，哎，你要为这部电视剧创作音乐。他有意思是，那个时候张千一从来没来过西藏，于是他呢就凭借着《天路》的剧本还有他的影像资料进行幻想，都说这个幻想的圣地是在浴室哈，和马桶上，不知道张千一老师当时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浴室当中创作出来的。然后呢，一边从这个藏族民乐当中寻求灵感，最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青藏高原》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一起来分享吗？韩红版的老歌《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 青藏高原来自韩红的演唱。其实呢，在美丽的西藏以前就有两个世界闻名的五 A 级景区，一个是拉萨大昭寺，俗话说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还有一个呢就是拉萨布达拉宫景区，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伟的宫殿。很多艺人呢都是在游览美景之后，凭借对于这个美丽景色的回味写下了动人的歌词，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却完全凭借想象，跟刚才张千一老师一样的，通过这样那样那样的一些方式和渠道来弥补这样的一个创作短板，比如说通过歌词来描述那些自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景色。西藏首府拉萨由于全年日照时间超过了3000个小时，被人们誉为日光城，多好哈。除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外，拉萨以风光秀丽、历史悠久、风俗民情独特、宗教色彩浓厚而闻名于世。但是呢，对于很多没有来过拉萨的人来说，这儿呢是又充满了神秘。哇，好神秘啊，都不了解是吧。1994年的时候，在郑钧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曾经有一首赞美拉萨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回到拉萨。不过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郑钧也是没去过拉萨。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一位好朋友，两个人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朋友建议，哎，你呢就给这个无忧无虑的日子写首歌。那么当时呢，郑钧确实挺无忧无虑的，因为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但是呢，我们认为的无忧无虑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比较略带痛苦的日子了。那么这样的日子呢，在他眼中，他觉得就像是神秘而令人迷恋的西藏，于是呢，回到拉萨这首歌就创作出来。那么后来呢，郑钧为了拍摄音乐录影带，是真的来到了拉萨，发现这个地方，哇，真的好让人着迷啊。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有一些歌，比如说刚才的这个青藏高原，还有这个回到拉萨，都是没有去到这个地方去演唱的，但是呢，不影响他会把你一下子带到那个神秘美丽的地方。一起来分享郑钧版的《回到拉萨》。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 我是英超。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2018年全新推出的，每一天的播出时间呢就是11点到12点的中午时段，一个小时陪伴您度过休闲的午间时光，每一天都有，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当然了，也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进行实时互动。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听歌去旅行，一起来分享那些唱 5A 景点的歌， 4A 景点的歌我们都不放。刚才我们说到了风景秀丽的拉萨呀，很多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等等等等，那么敦煌的景色风格就是另外一番味道了。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是位于甘肃省的四个 5A 景区之一，它呢有着延续千年不变的迷人景色。敦煌呢因为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中外，由于呢这儿被沙漠包围，所以说有着沙漠绿洲之称。也正是拥有这样的奇妙景观，所以说每一年敦煌都会吸引很多人来这玩啊、参观啊等等等等。鸣沙山月牙泉是敦煌著名景区之一，这不用说了哈。由于周围呢是高高的沙漠沙丘，中间呢有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才叫了这个美丽的名字。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由于地势的关系，刮风时沙子不是往山下走，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流动，导致月牙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所以说这里被称为一个沙漠奇观。不过呢，由于近些年月牙泉的面积也在逐渐的缩小，被称为沙漠奇观的月牙泉正在面临着消失的威胁。那么这种现象呢就给了音乐人易家扬提供了灵感，他呢在创作飞儿乐团的歌曲月牙湾时，巧妙的将要快要消失的这么美丽的风景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鼓励大家勇敢的去追寻真爱，同时呢也主张人们用对待爱情的心情来保护美丽的地球。保护地球没有问题，但是呢能不能追到真爱我们就不敢保证了。好吧，接下来一起来分享飞儿乐团带来的歌曲月牙湾。刚才开玩笑了，只要你勇敢去追，希望还是大大的。 敦煌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饱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 飞儿乐团的月牙湾。敦煌八景之一的月牙泉，它呢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市，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呢就起名为月泉小彻。月牙泉的南北长将近100米，东西宽大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形状弯曲如新月，有着沙漠滴泉之称。音乐人呢感慨于月牙泉在大漠当中的柔美，创作出了很多跟泉水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田震的那一首《月牙泉》。那么在田震哈啊，这种怎么说呢？女性的柔美，但是却有一个男性的那样沧桑、沙哑、特殊的嗓音演绎下，那么这首《月牙泉》呢，可以说是如泣如诉。他呢一如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王菲的怀念，都是非常独特的，无法模仿和替代的。歌词呢更是像梦境一般，哎呀带你走过月牙泉，留下一个美丽的印象，魂牵梦绕，还有一种特殊的人情味儿。接下来分享这首歌吧。 就在天的那边河 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大石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啊、看那、啊、月牙泉，想啊念啊月牙泉。 田震《月牙泉》。很多人都曾经被风景秀丽的江南所吸引，前不久我也去了杭州哈，但这个是冬天去的哈，就没感觉到江南的温暖，反倒被冻的这个冻得要死。江南呢，包括了上海、江西、湖南、浙江全境，以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长江以南的整个地区。那么这儿呢，包含的五 A 景区实在是多了去了，我们呢就不可能说清楚哈，也不一一列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教育发达而美丽富庶的地方。由于这儿呢依山傍水，而且古代的园林比较多，所以说呢成为了很多人旅游的首选。2004年的时候，林俊杰有一首歌就很多人喜欢的不得了。说到这儿，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到了，江南。那么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漫画风云，就马荣成的风云啊，步惊云啊，就是那个聂风。那么这部漫画呢也是林俊杰最爱的漫画作品之一，漫画中的主角之一步惊云的家就属于江南。于是呢林俊杰就从漫画当中的感情线索当中取材，寄托在了江南的美景之中，写出了这首歌的旋律。别看这歌如今还是很多人都喜欢听，但是呢在最初选歌的时候，这歌却差点胎死腹中。当时呢华语歌单上还没有流行起中国风，像江南这一类风格的歌曲是属于当时的试验品，明白吗？试验品不好的话就给拿下来。那么参与选歌的十个音乐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只是把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之中，但是要么就说很佩服林俊杰的这样一个魄力和这个眼界的，他本人是再三坚持，唱片公司决定同意收录了这首歌。没想到专辑刚刚发行，其他歌都没什么印象，就这歌立刻火了起来。好吧，一起来分享林俊杰的江南。那稍后呢是我们的一小段广告和资讯时间，这里是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我们接着跟您继续聊。 风到这里就是年，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成成仙，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将是那一天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

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好的，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银超，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听歌去旅行板块，我们一起到5A 景区去转一圈。那么最近呢也是出了一个消息啊，全国5A 景区增加到250个了，那么有多少景区被写进了歌里呢？那么在去玩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再分享一下应时应景的这些歌曲，想想心情就倍儿爽啊。那么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那么也是欢迎大家把自己录好的或者是翻唱的歌曲，您的大作最牛的作品来发给我们，发到腾讯邮箱598000724来告诉我们就可以。那么我们也是欢迎原创歌曲，这就更牛了哈。内容呢就不用说了，一定要积极健康，充满正能量。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期待你的大作。 你看那九点钟方向， 听着好歌畅游世界。 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听着好歌畅享人生。 南美不去吗？ 听歌去旅行， 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在咱们国家的很多重要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现在呢都变成了人气颇高的风景区。云南省凭借优美的风景和丰富多样的美食，成为了国内的旅游胜地。这儿的旅游景点呢特别多，其中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呢就是大理古城。其中呢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景区就是5A 级的景区，而有着古城第一门之称的文献楼、古南诏的天下第一楼五华楼，以及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护国路，这些呢都是这座古城中的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么呢和大理有关的影视音乐作品也有很多，最近这几年最受关注的就是郝云的那首歌《去大理》。那么有一次呢，机缘巧合，郝云呢就认识了导演宁浩，当时呢宁浩正在准备电影《心花怒放》，于是呢就邀请郝云来为这电影创作一首歌。当时呢郝云是刚刚从大理回到北京，看了剧本之后发现，哎，这故事也是围绕去大理这主题展开的，正好我刚去了那儿，于是呢就接受了宁浩的邀请，写出了这一首《去大理》。还记得这个歌词当中怎么唱的吗？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儿，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是正在发生着。 去大理来自郝云。除了大理古城之外，那么在云南还有一个著名的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就是景色优美的丽江古城。凭借悠久的历史和古朴的自然风情，丽江古城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内的名城之一了，并且呢，丽江古城景区、丽江玉龙雪山景区都是五 A 级景区。2009年，歌手李健曾经以丽江的美丽为主题创作了歌曲《丽江》。那么一开始呢，这首歌在创作完成后被李健送给了好友庞龙，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庞龙确实是唱不出来李健的感觉哈。后来呢，在2013年时，李健想做一张古典音乐风格的专辑，又把《丽江》这首歌收录了其中，自己来唱。我们还是来听李健版的《丽江》。 看夜色渐渐朦胧，思念随秋意正浓，听海童欢快着村落，我独自惆怅了夜空。河畔的金柳不动，我不为芬芳所动，走过了流水人家，我的他一直在心中。走过了流 还在心中。他此刻远在天边，多想他近在眼前。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876的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听歌去旅行，一起来分享那些唱5A 景点的歌。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也欢迎您把自己翻唱或者是原创的歌曲通过 QQ 邮箱598-30-724来发给我，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播放出你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从乌龙软语的苏杭到民歌到处流淌的大草原，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黄沙漫天的黄土高原，从神秘美丽的青藏高原到大漠深处的月牙泉，咱们国家可以说是到处皆美景，特别是那么多的5A 级景区，哎呀，好想都去一遍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转换视角来到广西。广西呢，我们都知道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称的宝地桂林。千百年来，桂林呢一直是人们旅游观光的一个宝地哈。桂林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历史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中外听众是纷至沓来，流连忘返。其中呢，桂林是独秀峰王城景区，桂林是乐满地度假世界，桂林是漓江景区，桂林是两江四湖象山景区，都是5A 级景区。那么早在1994年，更是有歌手直接唱出了我想去桂林这样的心声。1994年来自贵阳的歌手韩晓因为歌唱我想去桂林而成名，并且迅速跻身在当时国内当红歌手的行列。用他自个儿的话来说，整天被掌声和明星的光环所包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由此呢，可见这首歌的火爆程度。歌曲当中呢，塑造了一个渴望游桂林、渴望置身于山水风光之中，但是呢又苦于因为时间和金钱的矛盾而无法实现愿望的人物的这个形象。其实呢，相信大家肯定听完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也觉得好像自己是这样的状况，时间和金钱的矛盾好像真的去不了。但是现在金钱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相对会好一点点，但是主要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吧，是吧？尤其是我们哈，每天你要上节目，你敢走吗？我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美丽的风景，有什么理由不去看看呢？那我们还是先来分享韩晓的这首《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想去桂林，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 你 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心灵奇迹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只在桂林吗？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 我想去桂林，来自韩晓。李白有一首诗叫《送孟浩然之广陵》，那这歌呢，写作的一个环境跟大场景就是扬州。那么这首诗中有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之后呢，只要说到烟花三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扬州。扬州南临滔滔长江，东依静静京杭大运河，历来都是风光秀美之地，人文荟萃之城。其中的扬州是瘦西湖风景区，也是五 A 级景区。但是为什么每次我都会想到皮蛋瘦肉粥呢？流行歌曲当中呢，还有一首《烟花三月》，这是音乐人陈小琪游历江南途经扬州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作品。那这歌呢，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梦幻般的意境，让人很陶醉。那么演唱者吴迪清用他那亲切婉转的歌喉，深情动人的演绎，他的演唱把这歌的意境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听完之后，然而还会有一种相思之意，念友之情，真的就跟李白的这首诗里阐述出来的意境是一样的。歌曲的配器和伴奏也是非常到位，乐器由电子琴、架子鼓、乐琴、吉他、贝斯和其他的弦乐组成，其中的乐琴弹拨的可以说是最出彩，把依依不舍之情表达的充分极了，一下就能让大家感觉到扬州的意境之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吴迪清演唱的这首《烟花三月》的歌曲当中走进梦中的扬州吧。 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鹤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上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 烟花三月来自吴迪清。有句话非常有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由此可见江浙一带的江南美景是多么的受人喜爱。那我们就来美丽的杭州瞅瞅吧。杭州的西湖十景天下闻名，整个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都是五 A 景点，其中的第九景就叫做南屏晚钟。南屏晚钟呢，和雷峰夕照隔路相对，塔影钟声就组成了西湖十景中最迷人的夜景。南屏山在杭州西湖南岸玉皇山的北面， 九曜山的东方，它的主峰高约百米，树木茂盛，山脚下就是净慈寺。傍晚的钟声尤其是清越悠扬，那么如此美景当然也有歌曲在流传了。在老歌《南屏晚钟》里，旋律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情调，节奏轻快，让听的人呢不由自主的就想跟随音乐的节拍一起跳动着。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小哥费玉清的这首《南屏晚钟》。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发现我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 K 歌 APP 录制您的大作，通过 QQ 邮箱598000724来发给我。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拜拜。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城今夜，今夜还有多久的星辰？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此时此分，何